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7回。房间并不大，架子上摆满了衣箱和大大小小的匣子，因为谢之芳经常来回倒腾，并没有什么灰尘。这里是弟弟的私人领地，谢之真并未让丫鬟们跟进来，自己搬了个小凳子站在上面，打开箱子翻找出几身旧时的春衫，将叠得整齐的衣衫抖落开，见果真如弟弟所说，手肘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，料子也穿得发白发旧。谢之真心里跟吃了蜜似的，噙着微笑收好，好奇地翻看旁边的匣子。除去同心结与洗帕，匣子中还盛放着他亲手所绣的香囊、荷包、帕子，逢年过节送给他的金刻子。再往里面翻一翻，竟还有姐弟二人一起扎的风筝和灯笼，种种旧物不一而足，轻而易举地勾起那些泛黄却温暖的回忆。走进屋子深处，旁边架子上的匣子装的物事渐渐变得奇怪，有弟弟亲手所绘的他的小像，寥寥数笔极尽传神，还有画工精美的壁火图，似乎是宋永仪转手卖给他的，不知道又讹了他多少银子。最为离谱的是，一个镶满罗甸的红盒子里竟然装着他贴身所穿的小衣和罗袜，也不知他是如何避开众人耳目窃取了当成宝贝私藏起来。谢之真耳根滚烫，忙不迭地将盒子放回原处，正打算离去，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，那气味颇为浓烈，似射非射，星闪刺鼻，陌生之中又夹杂着一丝熟悉感。循着那异味来到墙边，看见砖石上粘着的秽物，谢之真脸上浮现出困惑之色。他微蹙额眉，抬头再看，发现一块松动的青砖，心中似有所感，他将砖块取下，透过缝隙发现隔壁浴房中的景象一览无遗，很快串联起前因后果。谢之真惊慌失措，一张俏脸又红又白，怎会如此？两人已经是正经夫妻了，他不好好过日子，躲在这里偷看他沐浴是什么道理啊？还做出这等下作事体，也不收拾，万一被下人们看到，身为家主的颜面还要不要了？只当这是弟弟不能为外人道的另一个秘密，谢之真渐渐稳下心神，少不得替他遮掩，让琵琶打了一盆水，取来干净的布巾，蹲下身亲自擦洗墙面。这天晌午，谢之芳兴冲冲地回来，拎着自酒楼打包的小黄鱼和一匣子藕粉桂花糕，献宝似的送到姐姐面前，笑嘻嘻道： 姐姐尝尝好不好吃？ 谢之真看着他欲言又止，既想劝他戒掉偷窥的怪癖，又有些说不出口。他左思右想，为着弟弟的体面，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，轻启朱唇咬了一口甜甜的糕点，笑道： 好吃。 用过午膳，谢之芳如往日里一样在床上又拱又蹭的抱着他说了许久的话，方才沉沉睡去。谢之真心里藏着事儿，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为何他大费周章地将自己娶来，却不与自己欢好，而是要选用那样古怪的方式疏解。若说他对他没有起念，平日里的反应又不大像，难道是因为洞房花烛夜交代得太快，弟弟觉得自卑，害怕再次丢脸吗？谢之真顿起怜爱之心，摸了摸他英挺的眉和高高的鼻梁，忍着羞在他颊边轻轻亲了一口。谢之芳好梦正酣，浑然不觉。午后，谢之真重新量过了他的身段尺寸，裁剪布料，飞针走线。谢之芳见姐姐给自己做衣裳，高兴得了不得，围着他来回打转， 一会儿要和他商量晚上吃什么馅的元宵，一会儿又说带他去街上看花灯，魂没个消停的时候。待到圆月初升，二人分吃了一碗黑芝麻馅的元宵，连袂走至中街赏灯。只见各色灯盏以里如同长龙，街道两侧挤满了商贩，摊子上摆着灯笼灯谜，各色奇巧果点，首饰杂货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谢之芳紧紧牵着他的手，前后左右又有十余名护卫跟随，以免出现什么闪失。他果真将谢之真当女儿哄，买了几盏玉兔荷花造型的花灯，两串冰糖红果，一大油纸包的点心，许多簪子手串，又买了套孔明锁，说是要回去一起拆着玩。但凡有陌生男子接近他半步，立时便龇牙瞪眼，浑身炸毛。随着人流走了好一会儿，谢之真有些乏累，谢之芳二话不说背起他来，大步流星的就往回走。趴在宽阔的肩膀上，两只手紧紧揽着他的脖子，耳听得众多看客窃窃私语，调侃他们夫妻和美。谢之真悄悄红了脸，索性戴着帷帽无人察觉。 阿桃，累不累？ 他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掏出帕子为他擦汗。 姐姐轻得很，跟片羽毛似的，哪里会累？ 背上紧贴着他的娇躯，谢之芳只觉口干舌燥，暗暗加快了脚步。回到家里，谢之真照旧进屋沐浴，谢之芳装模作样的在院子里晃了两圈，趁众人不备钻进了隔壁房间。抬眼看见干净清洁的墙根，冷汗刷的一下冒上来，浑身的热血凉了个彻底。他抖着手抽出那块砖，看到汤池和墙壁之间架了一座屏风，将美人入浴的景象挡得严严实实，滴水不漏。 完了，被发现了。 饶是厚脸皮如谢之芳，也被吓得魂不附体，六神无主。家里除了他之外，只有姐姐有这间屋子的钥匙，是谁清理了这里不言而喻。他为什么没有拆穿他恶劣的行径？白天又是怎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他相处的？这会儿又会如何看待他？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恶心？ 谢之芳恨不得夺门而逃，找个无人处躲上三五月，等他渐渐淡忘了这件事，然后再找借口回来。可这会儿朝局纷乱，新帝时不时的使人过来传召他，压根脱不开身，更不用说成亲之后好日子将将开始，若非必要，他哪里舍得离开谢之真一时半刻。谢之芳蹲在墙角发愁，慌得手脚僵冷，全然无勇气回去面对姐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丫鬟在外面敲门，请她回房歇息。谢之芳只顾装死，两手不住地搓揉脸颊，又用脑袋使劲撞了几下墙面，发出闷闷的响声。琵琶叫了几声，见无人答应，回去禀报了谢之真。谢之真擦干长发，披着外衣亲自来请，嗓音柔柔的，全无兴师问罪之意。 阿桃，快出来。 须臾，谢之芳扫眉搭眼地拉开房门，压根不敢看他，耳朵尖通红通红，小声道歉。 姐姐，对不住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我看你晚上没吃多少，又散了好半日，一路背我走回来，怕是饿了吧？要不要用些宵夜？ 谢之真并不接他的话茬，牵着弟弟的手走回卧房。桌上摆了几道精致的菜肴，另有一坛佳酿，散发着醉人的酒香。谢之芳呆愣愣地看着面前酒菜，又回过头来看看他，见谢之真挥腿下仆坐到了桌前。美人容颜如玉，素手捧起酒坛子，往两只白玉杯中倒满了琥珀色的酒液，巧笑嫣然道： 今日收拾库房的时候，找出来这么一坛好酒，听说是咱们成亲的时候剩下的。 你陪我喝两杯好不好？ 啊，好，好。 谢志芳乖乖走过去，对他俯首贴耳，只顾点头。美酒干裂醇香，乃是窖藏了15年之久的上好女儿红。喝完一杯之后，他方才想起，这酒滋味偏甜，后劲却大。谢志珍向来酒量不好，怕是极容易喝醉的。见他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，朱唇沾满水色，显得越发诱人，还一无所觉地往他面前的碟子里布菜。谢之芳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。 这不是考验我吗？这谁把持得住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